中的梦，爱火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，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，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？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，究竟会有多少错，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？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，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花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，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，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贾悦在每天傍晚为您送上的音乐节目《乐听经典》。今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这些歌曲呢，都和刮风有关。在节目上半时呢，最后一首歌为您安排的是温暖的，由温岚演唱的一首《夏天的风》。之后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见。 吹过，穿过头发，